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重又掀起对朝制裁施压骚动一事4月3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指出，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3月29号一天里就通过了对朝交易相关制裁强化法案，指定北朝鲜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法案和谴责北朝鲜洲际弹道火箭决议案等。紧接着，美国财政部也在3月31号发布了所谓的追加制裁明细。发言人指出，美国国会和财政部的这种制裁网动是造成本来就由于美国侵略性质的联合军事演习而极度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一直滑向战争边缘的对抗活动。我国在美国的持续半个世纪以上的前所未有穷凶极恶的制裁中，也跃居东方核强国的地位，在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发言人强调，如果美国以为靠那些所谓的制裁则可以解除我们民族的生命和国宝和遏制力，那么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世界即将看到我国以什么样的事件来彻底粉碎穷凶极恶而冒险的对朝制裁骚动。